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捉弄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双眸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云边，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好心组织员工游，一不小心祸临头，东火双方不一致，公堂之上说根由。老板呢？老板呢？ 什么事情啊？ 老板呢？你说我这来你们这茶楼啊，也够好几十年了。 什么意思吧？ 好几十年我也没回过家呀， 想回家呀， 是不是？ 走吧。 嗯。你这倒真不客气，是咋 啊？你不是没回过家想回家吗？ 没回过家也不是现在就往家走啊。 那要干什么呀？ 这玩意儿的，我呀就惦记着，你说这都春暖花开了是吧？ 啊、 你说咱们这临安城，我听说有个景叫啥玩意儿的，叫西湖。 我知道啊， 西湖。 那可不能走啊，画西湖。 对， 西湖。 西湖啊， 西湖美景三月天嘛。西湖美景。三月天来， 切就别唱这么优美的歌曲。 我就说呀，老板呐，咱们大伙不如就是歇天工， 什么呀？ 也让我们也逛逛西湖。 这是我们太累了，逛西湖 啊！不不， 散散心。 别， 喝喝花酒， 还喝花酒？你那点 西湖美， 那个都不要唱啊！我理解，大家这个心呢，我是理解的。但是呢，咱们得说明一点，现在呀，西湖它还冻着呢。啊，现在冻着， 你先等会儿吧。我说 冻着， 都春暖花开了，哪还冻冰啊？老板，你要是搁我们这儿拿我们当大傻子，这可不行。 外面都开了，可以逛了， 河已经开了， 早就 开了 啊！ 湖开了，玩意儿 就灌水吧，就 春至湖开嘛。湖是开了， 哎， 但是那个这个天气还是很冷的呀，尤其是水面上嘛，水面。就是水的表面 就是当水瓶啊， 对，还是很冷的， 有层层浪。 那对，那个在水面是你们划船的时候啊，这个体感的温度是只有-40多度，所以这很冷。 怎么的？多少度？老板，-40多度啊？ 在北冰洋滑了。 哎呀，我的妈呀，这玩意儿太冷了。你要这么说，那咱不去了。这玩意儿， 那就不去了吧？ 怎么就 不去 了 啊？ 怎么搞的？ 起码也是濒临零度嘛，濒临零度了。 啥玩意儿？濒临零度啊，哪有那冷啊？哪有那冷、啊？ 再说了，万一这个船一翻，你们掉到水里面怎么办啊？是不是啊？ 这死活就不想带我们去呗？ 万一是这个船上人太多，把你们挤下船怎么办？万一是这个飞鸟捉了你们的眼睛怎么办呀？啊， 哪有那么多？ 万一是这个。 你哪那么多万一呢？我都 反正就不能去啊，去西湖容易出事情啊。 宋哥哥， 不要去，好吧？ 宋哥哥， 哎，我说啊，兄弟啊， 哎，我告诉你说，老板就是不想带我们去玩。 我知道，他就不想在这扫兴嘛，这玩意儿。 您脑筋好，过两天再想个法子，再忽悠他带我们去玩，平一天供，好不好？ 你别着急啊，哎，我呀有招，咱给他设个圈套， 哎， 好吧， 好。 咱给老板呢、啊、出道算术题， 哎，找老板他最会算账，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这怎么行啊？ 不是你咋的，我没说完呢，这是一个坑人的脑弯急转筋， 哎，他叫脑筋急转弯， 脑筋急转弯， 哎， 他不越是会算数吗？ 哎， 他越会算数，我告诉你啊，越得上当 哦。 你们就敲好吧。 好，这里面有奥妙，等你的了。 当然有奥妙，敲好了啊。 哎， 哎呀， 看你的奥妙了啊。 嗯，咱们啊，这么着，哎，我告诉你，咱们就这么着，明白吧？ 好，听你的。 来，来呀啊！告诉你下注啊，赶紧快点下注啊！赢小钱了啊！ 哎，这个好， 你往这儿压。哎呀，你这玩意还真压中了是吧？来，给你，给你，给你。 你看我跟的多好啊，赚钱了。 哎呀，你这也压中了，这玩意儿的，你这就老让我这赔着。 再来 啊！再来啊！ 再来！ 等一会儿，几位。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我们这哎，我们休息时间吧，不碍事的啊。 啊，是， 哎， 我没有管你们的意思。 哎，老板，你 刚才 出 的那个题呀、啊， 哎哎， 我听上去好像，比如说什么坐着一辆轿子车啊，第一站上来八个人，下去五个人， 哎， 第二站上来六个人，下去三个人， 对， 第三站上去九个人，下去七个人， 是 问这个一共车长还有几个人，是不是就这种破题吗？这不就十以内的加减法，如果算对了就怎么样啊？ 算对了这钱就是你的呀， 就是你的了。 啊，这就是我的啦。 啊， 这那我能玩玩吗？ 你可咋的，老板，你要玩啊？ 我这脑子灵活呀。 你脑子灵，你不见得能来这题。 没问题、啊， 你真行是吧？ 我多试试。 哎，不要带他玩了， 不要带他玩了。 老板，你不要跟我们一起玩。 跟我们 搁 这 扯，我们都是小粉的。 宋官，干啥呀？ 你说句公道话呀。 说啥公道话呀？ 你说让不让我玩啊？ 不带你玩，你带你玩干啥？你这老板，你咱啥呀？ 行，不要 带 他玩， 我不能带你玩。你大老板，你跟我们玩这个小本的干啥？ 你说大老板，不要 弄， 不要跟我们玩。 咱们一块儿吗？没什么大老板，还有是小员工的， 不是你 都是 非得玩啊？ 不带玩 游戏嘛？这边小游戏，算一个几个人的事。 行了，玩一把得了吧，行了，玩一把。 好， 那好，听你的， 还是这个轿子车算数的题， 不是算数题吗？ 没问题， 我们也不会出别题啊。 你往人往多了说，你别说那个七八个五六个。你这么做的是 复杂的， 好， 这么做 复杂点啊！老板，那正开始啊！ 来， 哎， 这样啊， 先下注啊， 咱说清楚， 对， 说清楚，对，输了怎么输啊？赢了怎么解啊？ 当然了，你要是赢了呢，你看没有，这盘子上、桌子上下的这些钱，你都拿走， 那不行， 都归你的， 这才多点钱，这不行，这么着， 不是， 那我要赢了 啊， 你一年白干。 那你要输了呢？ 我要输。 对呀、啊，那么怎么办呢？ 刚才你们闹腾半天干嘛来着？不是 出去上西湖玩去啊？ 行， 春游。 我要输了， 哎， 我出钱带你们集体春游，行了吧？ 老板，这跟你说的 啊。 我们勉勉强强答应了啊！ 你可是得说话算数啊！ 愿赌服输，愿赌服输。 哎，我们可都做见证，都听着了。 我可出题了啊！ 哎。 说有一辆大马车， 大马车啊， 听好了啊， 大马车， 嗯， 路过第一站的时候啊，上来了十个人， 上十， 哎，往下开吧， 十， 啊，到第二站之后啊，上来六个人，下去五个人， 十一， 下一站呢又上来12个，下来20个，到了下一站呢上来17个，下去1个，再到下一站呢上来5个，下去16个，再到下一站呢上来10个，下去10个，再到下一站呢上来25个，下去37个，就问一共走了几站。你说 我这算人呢，这半天啊，我这 哎呀 我这算人了，哎，你的人数都不对，你说先下去那时候车上拢共就33个，下去了37个。 你别管，知道吗？ 司机、售票员下去上厕所， 下多少人、哎、你别管。 我哎呀， 没问你上下多少人， 我还说这人的事儿该几站呢？怎么这？ 你看、哎，老板服不服吧？ 服不服？ 不服还有急呢。 我这服服。愿赌服输吧，不就是？ 哦，玩 怎么着，老板再玩会儿啊？ 说清楚，说清楚了，这不能算我赌输了，这，我主动组织的公开福利，行不行？ 行， 行不行？ 只要能去玩、怎么说都可以。 好，那就同意这个说法啊。 哎，老板 怎么样？ 要不要再接着玩呀？ 不玩了，哎、 来来来吧。 不要了，你们接着玩吧。再见，再见。 各位看官，这恶人就得恶人磨，想办法治他才会出血。不过你要问了，赵老板是谁呀、他可是西湖边上远近闻名的铁公鸡，好打赌，还吃过亏，也占过便宜。因为他精于算计，这回让宋棍抄上了。虽然是赌输了，可是铁公鸡老板想尽办法少花钱。首先，他要伙计们天不亮就去游西湖，这样不用吃午饭就游完了。大家是怨声载道啊，可是呢还得忍着，等到了湖边啊，大家又傻眼了，怎么回事呢？咱们呀接着看。 哦呦，西湖好美好美呀、 就是啊， 哎 呀妈呀，这家伙的到了是吧？ 有船的、 那船在哪儿呢？ 这就是啊，没有船有西湖。 那儿来了一条小破船。 手把一只摇船的虾，吱嘎划。 走马的汉子，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 这怎么船上没有烧翁？ 彩虹， 那不是老板吗？ 老板在划了。 员工们，咱们上船了，上船。 老板，那怎么回事情啊？ 我掌船啊，我自己掌船，经济实惠。我小时候家就住在荷花店，我是老艄工，会划船，带领着员工们冲上前啊！ 还找辙哎， 他还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上船，上船吧。 对， 上船。 荷花店，如意故乡嘛。 上，等下你上来，都坐好了。 哎， 都坐好了，咱们开船了。 哎， 开船了。你看，哎，怎么样？ 哎， 你看， 哎呦，这么晕了。 老板，这船怎么那么晕呢？ 疯了，这不刚才没疯吗？这来疯，我这怎么这打转是 不？ 别吐啊！哎，怎么办？真恶心。 我吐你这！ 哎呦！别送过，送过！ 哎呦，我差点掉下去啊！ 送过！ 拉我一把！ 哎呦！别搁那船，还我开船吧？ 不，凭什么你开？还我？你再问我要钱，你再要？ 我有水性，别咱都死在上面了， 就不让你划，哎，对面的船快躲开！我们的船过来了！ 来船！ 往前划，赶紧划！哎呦，躲开，看远！ 好，撞得真结实啊！ 哎，我快点，救命啊！ 哎呀， 救命啊！ 哎，宋棍，你咋？ 哎呦， 你咋掉下去了？上来！ 哎呦，来！哎呀， 怎么了？ 失身了！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把我的桅杆给撞断了，啊！对面的船，怎么对面的船干嘛的？怎么回事啊？ 怎么把我们的船给撞坏了呀？这应该怎么赔偿啊？ 还怎么赔偿？侬晓得这是什么船啊？ 什么船啊？ 我告诉你，你长了眼睛你都不用撒我呀。 说什么呢你这半天？ 长眼睛你都不用转我这船。 我南方人我都听不懂他说什么呀。 长眼了就不应该撞，长眼了吗你撞他的船。 哦。 您谁、哦、我撞你船谁撞谁呀、 啊、谁撞谁啊， 你 撞我就是衙门巡视的官船。 哎呦，官船呢？ 官船官船那这样吧，那行，那算我们倒霉，我们走了走了走了。 等会儿走哪去啊？ 啊， 走哪去啊？ 回家呀。 这倒霉走了吗还怎么着呀？ 有没有执照啊？ 知道啊。 我说执照。 知道啊。知道什么呀？ 营业执照。 应该知道什么呀？ 不是，是你开船人家都有的那个执照。 哦，执照。我不是那个游船，我拉这不是游客，这都是我的员工，我自己划着就带他们玩玩逛个西湖，没有执照。没有执照。 没有执照是吧？左右， 嗯， 有 扣下。 什么就给扣下啊？什么就扣下啊？ 没有执照你还敢开船？ 不是，那 你简直就是目无王法。 没有， 你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我哪敢 你简直就是简嘿， 哎呀，您都没词了，您都 气死我了。 不是，那怎么着呀？ 罚钱 啊？ 罚钱？我说罚钱。 罚多少钱啊？ 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啊？ 十两银子。 我这没请他们春游的钱都不少。给您十两罚款。哎呦，我还得救这宋贵儿上医馆去，倒霉啊。 哎，列位看官，看来这吝啬的人啊，咱还是离他远一点好，否则的话还真不知道会被连累到什么程度。宋贵就是一个例子，你自己春游就不行吗？非得逼着这铁公鸡拔毛。赵抠门这回算是把伙计宋贵给坑了，他呢不以为然，还怪宋贵不小心。宋贵疼在身上，没心情跟他计较，心里想也是自己设套戏弄在先，认倒霉吧。可是宋贵的家人心里却另有盘算。这天赵老板看望宋贵，当时宋贵的叔叔贾师爷也在，宋贵和赵老板啊摊牌了。 我说宋贵啊，有什么话就直说啊，就摊牌就好了。 别，你摊啥玩意，这玩意儿不好意思说呀。这玩意儿 不是这个有什么事儿啊？啊，这个宋贵啊，这次春游吧，我其实是好心，我出于意外呢，你落水了，我来看看你啊，看看你，希望你早日康复啊，还得回到工作岗位上嘛，啊，这个我先走了啊，再见。 不是你别走啊，我要真实话实说，你能承受得了啊？ 有什么实话实说？你说怎么了？ 我这次是游湖落水的，但是我落水掉湖里了，这应该按理说是工伤啊，这得照工伤赔钱给我呀，不能不管我呀，这个。 你等一会儿，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话来？ 怎么不能说出这话来？ 你刚才怎么说的？这次活动是春游，还工伤，这是工作吗？这自相矛盾吗？你又不是在旅游店打工负伤了，对不对？你自己负责全部的医药费、误工费啊。再说了，我都被那个什么巡逻的罚了款了，不是够倒霉的了？你别落井下石好不好？ 不是， 一点良心都没有。 那我真是，你这可不行啊！啊， 本来你这叫工伤啊，但你这是工受的伤啊。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我说这个赵老板啊，你不要再说话了， 啊，一码归一码。你撞了公船，我们罚你，是你自己的原因。 刚在船上就是你罚我， 我罚你就对了。你无照开船， 那怎么到这儿还帮着他呀？ 宋贵是你店里的伙计，伙计受伤应该算工伤。 为什么算工伤啊？ 赵老板，你说你组织的就不应该算工伤，不算是单位活动。可是宋贵却说，你在郊游的时候特意强调不是你赌输了，你还说了一句这算单位福利，还发了春游号砍春游旗子，上面都有文字，你赖不掉的。 不是我组织的。 那是怎么回事？ 不是单位组织的，是那个打赌，我赌输了，个人行为，我赌输了，我带着他们那个我划个船游戏活，不是单位活动。 不是单位活动。 对， 那属于什么？你自己说。 就是个人，我赌输了嘛。 个人赌输了。 对。 你后来怎么说的？ 我说什么了？ 你说不是你赌输了，是单位福利，对不对？ 我， 单位福利就是公家行为，你是无可抵赖啦。 我，倒了霉了。 哎。列位看官，所谓法网无情也有情，规定是死的，人可是活的。这春游如果是自己名义组织的就不算了，赵老板错就错在明明自己打赌输了还非死要面子活受罪，说这是店里组织的活动，他干嘛呀？想叫大家一起来感恩，还留了一句衣服号坎旗子，您说您怎么赖账呢？全茶楼的伙计都可以证明啊。哎，不算单位组织活动，这又能算什么呢？没辙，赔偿吧。而且这的确也是单位组织的一次春游，为什么要狡辩呢？只要是单位组织都会有单位负责，宋贵儿算是没白为大家出头，这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省钱抠门钱更赔，工商认定有国法，机关算尽累不累。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